少争吵，多少煎熬，付出的爱永远得不到回报。你说我们重归于好，不如自己一人孤孤单单活到老。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，其实我也想找人来聊。如果我的爱对你来说真是个玩笑，那个女人对你才算重要。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，其实我也想和你和好。如果所有幸福不能明了，其实我也想找人来聊。如果我的爱对你来说只是个玩笑，那个女人对你才算重要。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，其实我也想和你和好。如果所有幸福不能明了，痛苦难熬，我情愿一个人去逃。 在我眼前，美丽那张脸，笑得多么甜。今年的今天，我和你双手相牵，吻着你的脸，心中永远是最美。要去疼爱一生的宝贝，不管未来有多少考验，给我力量勇敢面对。许多事也许并不很完美，彼此一句贴心的安慰，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，就算再苦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

看窗外忙碌的人群，都有各自的故事。来一杯咖啡，放松心情。